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也有热带雨林，有发牢的地方，燃烧着火。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直播正式开始，这里是我们的旅行单元，对不 对, 对， 我们的旅行单元要怎么样去给我们一种开始。我觉得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之前放了一首歌曲很有意思， 让大家就是带入到这个环境里，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真的跟刚才放的这首歌是有关系的。 是的， 但是我们就会想到呢，每周一的旅行单元我们风雨无阻都会在这儿直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旅游资讯，还有一些旅游主题的新玩法。 是的， 虽然今天是十一长假的第一天但是仍然不例外。事实证明我们俩确实已经花了所有的时间给大家研究一些新的旅游玩法，哪怕在假期期间也要 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共同奋战。 尤其今儿呢是这个十一假期的第一天哈，第一天当中呢肯定会有很多人已经就是出行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再说一些资讯的好像没啥用了哈。 对，大家不在了，可能更加关心的就是 不在了也是可 以大家可能已经出京了。 哎，对对对， 大家出京了之后呢，可能现在由于我们的科技手段，可以让大家呢，哪怕现在您不在北京，都可以打开互联网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没错， 所以无论您在收音机前还是在线上，都可以希望您持续关注我们的左右巡航。 是的，再来赶紧跟朋友们重申一下啊，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就是旅行单元左右巡航 Stereo Go，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苗山。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开启一下旅行了。那今天我们的旅行要去哪里呢？今天我们开场音乐就是一段非洲风情的音乐，来自于旅行团的一首 Africa。 对，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会要去到非洲，感受一场非洲的旅行。而且呢，这样一场旅行的主人翁并不是一个我们说到很玩得很野的一位男生啊。 通常我们会觉得喜欢去非洲为这个旅游目的地的朋友应该是又年轻 啊， 小伙子， 对， 然后几个人 长枪短炮是吧， 对，而且结伴同行是几个关键词吧。但这次好像我们的嘉宾是一反常态，跟我们刚才提到几个词儿都没有什么关系。 没错，那来赶紧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来自五二之旅联合创始人蔡玉，我们的旅行大人，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先。 大家好，主持人好，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能够来到你们的节目，分享我的非洲旅行。 太对了，而且是刚刚回来的一次旅行， 对，是的。 而且今天啊，我们的嘉宾也是有备而来，特别带了很多这个完美的装束。 我觉得蔡韵来我们的节目简直是太合适不过了。 是的， 无论是配饰，还是人， 还是怎样， 还是经历， 对， 还是故事。 特别的旺， 谢谢 他今天给我们准备了有300多个故事要讲，然后我跟他说不行，咱们节目时间没有那么长哈，咱就讲其中的4个小故事就行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只能够听到蔡韵的小故事，还能够看到蔡韵在现场带回来的一些照片，还有小视频， 对， 以及像头顶这样的一个金毛掸子似的东西，不是那个这种像是当地酋长的一种 头 饰是吧？啊， 对，其实您的那个视频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个装束。我每一次到不同的地方呢，都会尽量融入当地人的打扮，这样子就是女生拍照也会美美的，而且呢，当地人会觉得说，哎，你很尊重我的文化，然后 对， 然后就拉近了这个心理的距离。 但是你实在是太白了，自己还说晒黑了，你看晒黑了还是 晒黑了好多。 反正待会儿我们会在另外一个我们直播间的区域表演区呢，会跟大家去展示一下，让蔡韵自己去展示一下她这回从非洲带回来的各种各样的伴手礼和一些神奇的小物件哈。 所以今天呢，这个非洲的回忆呀，占满了整个直播间。尽管今天直播间我们的嘉宾席只有他一个人，但是整个屋都被他占了， 真的是。来吧，那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旅程，来进入今天左右巡航第一个片段，这个小故事啊得先走一波了。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好了，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蔡韵啊，已经打扮完成。 对， 对，一会儿呢就要跟我们用现场他的这种经历跟我们说说看他在非洲当时的一些去了什么地方啊， 看见 他 就感觉已经去了， 真的是。能不能先跟我们来说说看你这次非洲到底是怎么个玩法，行程怎么弄的，然后呢这个大概花了多少银子，这事我们很关心哈。刚刚回来算是错峰是吗？ 对，因为我就想，这个6到10月嘛，是最火的这个时候啊， 对啊， 它的这个 safari 呢会非常非常多人。然后我觉得说，首先避开暑假，再避开11，对吧？9月的时候呢，它又是旺季，然后相对来说呢，可能就是在价格方面啊，或者说在这个拥挤程度方面呢，能够会体验好一些。所以呢，我就选择这个9月出行，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刚好跟大家分享。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你说人家暑期那会儿7、8月份，人去非洲都是去什么马赛马拉、塞伦盖蒂大草原去看动物大迁徙，是不是？那你9月份去的话， 能看到什么？ 其实大家有一个误解啊，就觉得说是不是只有那个在大迁徙，就是过河。大迁徙其实大家最重要的就是它那个过河那段嘛。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对吧？ 对，就是其实。 它动物呢就在那个刚才说的这个塞伦盖蒂和马赛马拉这个草原上， 对啊， 并不是说你其他时候去就看不见了啊。它一年呢，就是它有一个这个迁徙的路线嘛，它可能不同的这个月份啊，不同的这个季节，它会在不同的地方。然后你任何时间去的话呢，动物的总量是不变的 啊。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选择这个所谓的这个七八月去呢？就是因为刚才说的这个过河，过河它最精彩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角马、斑马、羚羊什么的，他们是迁徙的主力。然后他们在这个过这个马赛马拉河的时候呢，有很多的鳄鱼在等着他们，所以呢，有可能大家会看到说鳄鱼吃角马或者吃羚羊的对这个精彩的瞬间 啊。 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你去的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可能区别只在于说呢，它的这个比如说从十一月开始啊，到上半年四五月的时候呢，是它这个雨季的时候，草是比较绿的啊。然后这个动物的话呢，它们就比如说食肉动物啊，它比如狮子这些，它会看得明显一点，但是呢这个它的道路比较泥泞，所以呢可能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这个交通上面的阻碍啊，包括可能就是这个你如果陷到泥里啊，或者说这个有的小路可能进不去。那在旱季，像我这个就是旱季的时候去的嘛，它这个就是虽然尘土飞扬啊，但是交通比较方便啊，然后我们看的这个动物呢其实也都很多。 等于说其实有误解啊，之前 对， 是人家什么也没错过， 对， 而且还省了钱， 没错， 你看这时间选的多好， 特别夸张。 七八月份又贵，十一长假来了，很多人也出去，正好中间这个九月份完美。 所以刚刚你提到省钱这回事儿，苗山，我知道你这个是非常习惯于淘实惠的一个选择。 我不是习惯，就是穷游惯了吗？ 还是有本事嘛，对吧？能找着实惠哈。那想问问看，我们蔡运这次的话，怎么能够淘到实惠的价格？包括从机票啊、酒店啊、餐食的方面，包括当地的交通啊、包括向导、你的租的车、 的 去看动物这一系列当中，你怎么能够淘到最便宜的这种？ 对对对，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也有意识哈，未必说就是一定要找最便宜的，因为最便宜不一定是最好的，我们其实要找性价比，对吧？就是说你花这个钱是值得的，没有花冤枉钱，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那首先呢，那个我买的这个机票，我刚才私下也跟主持人稍微说一下，他们也很吃惊， 对，非常心动啊， 对，觉得说哎，我可能机票都要花上万块啊，其实这也是一个误解，虽然它很远，我从北京确实包括转机的时候花了可能有18个小时左右总共，但是呢，我的整程的机票只花了5600块钱， 还是含税的。 对， 从北京飞到哪儿？当时是 飞到内罗毕，因为我这次主要是玩这个坦桑尼亚加上肯尼亚的这个部分，然后这个从广州转机啊，所以呢，其实整程这个也是挺方便的啊，就转一程。 看来是 对南航，然后加肯尼亚航空，然后直接到这个内罗毕。机票价格首先不贵，然后第二呢，我们就要考虑这个住宿。 对， 那我为什么五月份就定了九月份行程啊？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去了很多国家嘛，去了60多个国家，其实到现在的话呢，我已经不是说那么担心了。比如说我要提前很久去预定一个行程，现在是一个比较随性的心态，我可能现在决定然后下周下个月就走了，这个很经常。但非洲不一样啊，它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资源呢是稀缺的，特别在大草原上面，你如果要住一个特别好的这个酒店，它可能提前你要去跟这个老外竞争啊，不只是跟中国人竞争因为他们传统这个欧美人，他们这种 safari 的度假地嘛，他们的后花园，所以呢就是老外呢他们很经常就是提前比如说半年一年就把这个行程都定下来了啊。那我五月去订的时候呢，我想要的这个酒店啊，很多它只剩下最后一间房、两间房啊，抢的还有点辛苦。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非洲，特别是去草原啊什么这些的，如果你们想要一个符合自己的这个要求的体验的话呢，一定要提早订啊，至少提前3-4个月。我 非常好的一个小贴士啊， 你知道吗？非洲啊，就像刚才运说的一样，它呢是一个很特殊的旅游目的地。 对， 它不像欧洲有那么多丰富的酒店资源和民宿资源，非洲的这个首先国家公园就很有限， 是的， 营地数量也很有限， 是的， 房间就更加有限了， 没错。 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我只要成本预算够多，我就一定能有房间住，不是的， 没错。 所以时间考虑也是一个问题。像你这样可以来自由调控时间的话，会比较令人值得羡慕啊。但是那些个我们上班族们，对吧？ 旺季的话就要提前更多去设计了。 对，所以真的要至少提前半年去订非洲的行程，要不然的话，这个资源就真的会被抢光了。 没错。 来，那刚刚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种预订计划啊，还是应该要提早，越早越好的。 对。 那所以能够获得一种比较好的实惠的机票和酒店，那这样， 然后我再继续说一下啊，包括这个酒店的方面，那也有人会觉得说，哎， 非洲是不是很落后脏乱差，你在那边是不是都住的那种非常简陋的房子， 茅草屋啊之类的。 对，就是很多如果说没有一个这个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呢，大家就会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但其实呢，非洲的这个酒店很多真的是非常的奢华。 嗯， 对，我住的那个酒店呢有几个印象非常深刻，比如说有一个是在半山腰，然后俯览整个塞伦盖蒂草原。 是帐篷酒店吗？ 嗯，它虽然是帐篷酒店，对，帐篷酒店呢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啊。 怎么好像我们之前采访过的那家？ 之前我们那个耀月旅行当中曾经跟大家去分享过这种山、山上面的那种帐篷酒店， 有半山、 哦、哇, 哇， 比五星级还豪华，里面是。 帐篷酒店也有不同的，比如说它如果是一个就是你预算有限的话呢，可以住一个比较接地气的帐篷酒店。它真的是就是几个帐篷搭在那个草原的当中，然后旁边呢可能就是有狮子啊，然后有大象，有各种的什么河马会出没，所以呢这个你在每天晚上的时候呢都不能随便到处乱走啊，出来的时候呢一定要拿一个灯去晃，然后等到有一个背着猎枪或者背着这个棍子一个防身武器的这么一个向导来接你，然后你才可以在周围有一个移动。那还有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个它比较高级的这种呢，它是自己圈起来一块地啊，所以里面又有游泳池，然后又有什么可能有网球场，有各种各样的设施， 就跟五星酒店没差， 没有差别。对，然后它的这个帐篷呢是说就是是一个意思一下，就周围它这个墙确实是用那个帐篷那个帆布去做的墙，但是呢它的这个顶端啊，然后包括它这个柱子啊什么的，其实都是一般的这个建筑 啊，都是砌起来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所以是相对固定的。 你看多好啊！就这种，你到时候。当时那会儿住就是哪一种啊？ 我都有体验， 都有体验。 对对对，就是体验这种背包客的感觉，然后又体验了奢侈了一把， 不同价位。不同品质，不同等级，不同景色， 很有意思。对， 对， 然后从这个山上，人家 还是假期够长。 又说到关键点了。 我一共去了两个礼拜，就非洲，它确实这个距离比较远。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包括转机飞了18个小时嘛，所以我觉得至少要留出一个10天的时间，要不然说有点 飞一趟得值当。 对 对， 当时我你看我去秘鲁的时候，哈，飞过去20多个小时， 是的， 3天回来了， 8天就回来了，哎，给我累的呀，往返4天再飞呀。 真的还挺辛苦了， 对， 所以这种长线的旅游最好能够花长一点的时间， 对， 大 家 假期 这个假期都尽量拼在一起， 没错， 嗯， 哎，所以一会儿我们再说拼假的事儿哈。这样吧，我们也准备了很多图片和视频啊，能够有图有真相，有视频有真相啊，咱们能够去证明自己真的去到那儿了，而能够用自己这样的一些个经历呢，能够融汇到当地这样的风情里边去。 对， 首先看一看这个 是不是跟我现在打扮一样的那个， 我跟你讲 一个。原始部落的视频， 我们先看两张照片冲击一下，让网友朋友和听众朋友。 看这照片就是跟当地人在市集里边去讨东西的时候、啊、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他在那个大草原上面， 嗯， 然后你可以坐这个飞机啊，然后直接呢是从内罗毕飞到马赛马拉，因为开车的话大概要开5-6个小时、 啊、 然后飞行的话呢只用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到，然后它是我见过的可能世界上最小最简陋的其中一个机场、 嗯、 然后你就看就是市集旁边，它其实就是一片这样子的黄土地，就是它的跑道，然后有一个小亭子就是他的候机厅然后在这个市集上面呢，就是他当地这个马赛人嘛，你可以看到包括我今天这个打扮其实也有一点啊，我的这个项链啊什么的、 嗯、 都是他这个当地这种马赛人的装扮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小飞机了， 对， 没有错。然后你看我这个身上衣服也是穿着一只兔子草原上的一只大白兔、 哦、是是是 就挺有意思的。对，然后他们这个当地这个马赛人他们是世世代代就在这个草原上面跟这些野生动物共处、 嗯、 啊，然后他们现在也会在这个周围呢可能售卖一些他们平时的一些小物件，如果大家喜欢的话都可以购买。嗯， 来，这个亭子就是候机的地儿是吗？ 啊，这个不是，这个是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个帐篷、 哦、 就是那个比较、 哦、 比较简陋版本的帐篷，但其实也很有意思 啊。这是里边住人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他那个就是把那个前面有个拉链拉开啊，然后你就走进去在里面，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因为它真的就是在大草原上，你看周围是没有任何的防护的、 嗯嗯、 然后晚上我不光是可以听到动物的叫声，而且呢是经常可以感到有不同的动物在这个帐篷外面去触动它的那个就是帐篷的墙， 哇 啊，然后稀稀疏疏的，有的时候发出一点声音，然后你也不太确定到底是什么动物在里面，真的非常的刺激。 有可能有狮子、老虎啊什么之类的， 真的 是 很有可能。 对， 对， 所以说你看这种野性的感觉，就要住这样的一种帐篷才行。 像这个狮子，当时离我就只有大概3-5米， 3-5米、啊， 这个不是用长焦拍的，是几乎手机都可以拍成 这个效果。你人对过去拍的是吧？就是有点吓得一身冷汗嘛，是不是？ 我好像有一个视频啊，等等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我跟狮子、 嗯、 跟这群狮子自拍。 就是对我自己拿着这个录影机啊，然后背后就是一群小狮子，看能不能找得到， 就是一家子。是吧，兄弟姐妹， 是 这个不？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我背后的狮子， 它大概离我的距离，当时我是在车上， 一群小狮子， 所以我的安全是可以保障的， 在等着妈妈捕猎回来，他们就坐在我们的车前的树丛里。 那狮子一家特别可爱。 你看，这到了非洲这么玩法了哈，还依然 不能更近了， 还是这么美， 依然不能忘记完美妆容。 对，但是你发现除了眼睛周围还是晒 黑 了一 身。 我是戴了一个，平时戴了一个那种大框眼镜，所以那可以看到，这已经是后面几天了嘛，就特别明显。我除了眼镜的那个周围，就是晒得够呛。 你看看，但是还是很值当的，对吧？ 非常值得，就是你每一天都在高度的兴奋当中。 嗯， 这是其他地方的旅行可能很难带给你的一个体验。 想问一下，这是你第几次去非洲啊？ 第二次去。 第二次。 对， 当时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是前年吧，我去那个马达加斯加，然后毛里求斯什么这些的。 哦，这不太算，这算海岛啊。 马达加斯加其实 马达加斯加算一个大岛。 对对， 嗯， 它是一个岛，但是它因为也很大嘛， 嗯， 所以跟陆地没有太大的差别，也是有很多动物，嗯，但是它的动物跟非洲大陆的动物又有一些区别， 嗯， 因为它很早以前就独立发展了嘛。 对对对， 嗯，就可能没有那些猛兽， 所以那一次就扎了根了， 嗯， 觉得嗯，得要再去一次非洲大陆。 对， 是 的，上次种草了，觉得这个平原的面积不够广， 哎，这回去 可能没有那些猛兽， 所以那一次就扎了根了，觉得嗯，得要再去一次非洲大陆。 对， 是 的，上次种草了，觉得这个平原的面积不够广， 哎，这回去拔草， 对， 清空购物车啊。最后就看着这样的小狮子呀，动物们就奔着它就去了。 对，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时段嘛，我们就基本上从这个图片里啊，还有一些小视频里，大概看到了很多冲击我们的地方。 嗯， 我们一定对这个蔡韵的这趟旅行特别感兴趣，所以我想知道你这个两周大概怎么分配的， 嗯， 分别都去了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 明白，那我先说一下整个这个行程吧。 好 啊，我刚才不是说我飞到内罗毕嘛，对吧？嗯，然后内罗毕呢，它也是一个真的让我还觉得挺吃惊的一个相对现代化一个城市。 哎，怎么吃惊呢？ 对，就挺现代化的，这个我等等可以展开讲啊。 嗯， 我先说完整个行程。 好， 我觉得每一个点其实都可以展开讲很多。那从内罗毕呢，我就先去了这个北边的几个湖，包括最远的这个博格里亚。 嗯， 那边是这个几百万的这个火烈鸟聚集的地方。 哇， 哦，我应该也有那个照片和视频等等，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然后那个火烈鸟真的是在你面前，可能几万只在天空中同时在飞，非常非常的壮观啊！一片这个红色的云霞这样的感觉。 嗯， 然后从博格里亚呢，我又去了这个纳库鲁啊，它也是一个湖边的这个，对对对，你看我后面的一大堆的这些， 天哪，像煮饺子一样， 全是火烈鸟，真的有密集恐惧症了都。那它飞起来特别漂亮，它的那个翅膀是红色加上黑色的。 对 对，有嗯。 你 它全部都聚集在， 刚才景象很难和这个西班牙的 Flamenco 舞就联合在一起。 对对对， 但是他们确实是主题相关。好， 嗯， 继续我们的行程。 好，继续我们行程，去到这个纳库鲁，它也是湖边。 嗯， 但是呢它的这个动物就挺不一样的，在那边最特色的就是我看到这个白犀牛啊。白犀牛我应该也 非常珍惜这个品种。 嗯， 啊，我非常珍惜，看到他们也不容易，所以我们运气挺好的。一家三口在那边散步。 哦， 对对对，非常 的 可爱，圆圆润润的。对，好像有一个视频在那，也可以看一下。然后那这个你看我其实都离这些动物非常的近啊。然后 这一趟基本上都是这个猎游之旅， 天天， 对不 对？ 对 对对，天天都在这个 safari 上面，都在这个巡游吧，大草原。 嗯， 对。 嗯， 然后从纳库鲁呢又去了奈瓦沙。我其实去之前呢，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要连去三个湖，会不会到后面就是看得很无聊了。 嗯， 但其实呢奈瓦沙它又是一个不同的体验，是坐船去湖中间，然后可以看河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水鸟，真的什么鸬鹚啊、鹈鹕啊、什么黄金鹳啊， 哇，你都能分得清啊！ 啊，我也是在那边现学嘛。然后包括那你可以就是看那个老鹰，就是我们的那个船夫他专门准备了鱼，然后他每一次只要一把鱼扔出去，那个鹰绝对会下来捕食。 哦， 啊！然后我刚开始也没有看清，因为它飞得特别快。然后我后来倒放我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才发现它真的是下来的时候，它掠过水面一下，一瞬间它就抓了一条鱼回去。啊，非常的有意思啊！你这是看动物界的各种的，它的捕猎也好啊，它的各种之间的这个互动。然后从这个纳瓦沙湖呢，我又去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哦，这是在这个马赛马拉的这个草原上面，这个大家都知道吧，是秃鹫。 嗯。 秃鹫呢，旁边你如果仔细看，它草丛里面其实有一只狐狸。为什么秃鹫它飞起来的这种好像很激烈的这个样子呢？其实是当时我先看了有一只狮子它在捕食角马啊，挺血腥的这个场面，但这就是大自然嘛，对吧？它捕食了这个角马呢，然后就有一群的这个秃鹫在旁边等待啊，然后它等的这个狮子好不容易吃完要走的时候呢，忽然之间窜了一只狐狸出来，我以前都不知道狐狸这么厉害，结果狐狸三下两下就把这些秃鹫就是制服的服服帖帖。 哦，一只，对，多只秃鹫。 对，然后其实那个秃鹫的那个它张开翅膀特别大，可能比狐狸都要大， 啊， 但是呢十几只秃鹫到后来就只能乖乖的站在旁边等着狐狸吃完 啊。 真的很多东西是 好厉害， 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对，然后从这个马赛马拉又看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动物啊，狮子啊，豹子啊，豹子又分为花豹和猎豹， 嗯， 啊，猎豹就是速度特别快的那种，就是在陆地上追羚羊的，然后花豹呢是在树上的，所以花豹其实很难找到，它通常都是会把甚至它身体两倍重的这个猎物啊拖到树上，然后自己在那边慢慢享用， 嗯， 啊，智商比较高的一种动物。 你知道我是怎么分花豹和猎豹的吗？ 啊，你怎么分？ 某那个珠宝品牌的那个广告，它是个花豹。而某汽车品牌它就是个 猎豹， 是不是？ 看没有花呗，是吧？有花就 花豹，花色不一样，然后黑点点。猎豹它的这个身形是非常修长， 对， 因为它要跑速度快嘛，非常流线型，对对对，是的， 体脂含量非常非常低。 对，花豹就是比较美，油亮亮的皮肤， 没错，是的， 适合珠宝品牌代言。 我们这聊远了哈，对，行程还没说完呢哈。 对，然后我们从这个马赛马拉又去到塞伦盖蒂， 嗯 啊，它虽然是分成两个国家啊，然后大家觉得说，哎，这是不是两片草原？其实它就是一大片草原， 嗯， 对，那大部分的这个草原的面积呢是在坦桑尼亚，但是因为坦桑尼亚它的这个旅行的这个各方面的设施啊，然后包括它的经济可能没有肯尼亚那么发达，所以呢更多人就是去肯尼亚然后可能玩一圈就回来了。但是呢我这次从肯尼亚又跨境啊，然后到了坦桑尼亚那部分，它更大的一片，然后更原生态一点的这个草原呢其实是塞伦盖蒂， 嗯 啊，然后从塞伦盖蒂这边呢我又去了这个恩格罗火山啊，就是非洲最大的其中一个火山，然后它这个火山口我记得它的这个直径应该是有19公里 哦， 大家 基本上看不到头的一个地儿， 特别夸张。然后我 当时没有意识到在火山口，嗯， 是的。然后我当时呢还有一个特别棒的体验，是我的订的那个酒店就在火山口，就是我的这个窗户，住的那个房间的窗户望出去啊，就是整个的这个巨型的火山口， 哇 啊，非常非常壮观。你在那个场景之下就是会觉得说人是很渺小的， 嗯 啊，然后心胸一下就开阔起来， 开阔了， 嗯， 对， 花钱真值啊， 而且还挺省钱， 对。 然后从这个火山口呢，我又真正下到那个火山里面， 哇， 它的垂直落差大概有600米， 那是一个休眠火山是吧？ 对。它是一个休眠火山，应该喷发也已经是百万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好像也是有可能继续喷发的啊。然后它这个整个这个火山口里面呢就是自己的一整片的完整的生态， 嗯 啊，也是有什么草原，有森林，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啊，除了长颈鹿没有，因为长颈鹿这个脖子太长比较难下到那个山口里面去啊，其他都有，包括有很珍贵的黑犀牛， 嗯 啊，里面只有8只黑犀牛， 嗯， 对。然后我们又从这个恩格罗火山回来，然后一路开到这个通过这个阿鲁沙，然后又回到这个肯尼亚的境内，去了这个安博塞利国家公园，那边是一个沼泽区， 嗯， 啊，所以呢它可以看到很多的大象特别喜欢沼泽， 嗯 啊，同时呢又可以看到非常重要的非洲第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 嗯，那到底乞力马扎罗山上有什么美景？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前进的声音，就在这里。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原首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我们的左右巡航啊旅行单元。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就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欢迎一下蔡韵来到节目当中。 大家好，真的很开心跟大家分享。 是的，刚刚我们看到了很多自己的一个历程啊，这个行程当中的这个故事还挺丰富挺满的。 对，他这你知道他从进门开始插一鸡毛掸子，我就特别兴奋，你知道吗？感觉就是 我还没来 已经进入状态了啊。 对，感觉今天我们已经到非洲了。 对， 而且对于他的行程，我其实刚开始听了他这个简单的流程来说啊，一般人会把这个旅行呢几天放在这个 Safari 的这个巡游上面，或者呢几天在大城市里面，再或者是感受一下非洲的美酒美食的。哎，他真的像一般的小男孩一样，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户外运动上。这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看我们的字幕条上看到啊，叫美女独闯非洲玩法全面升级，对不对？ 就是真的很让人羡慕的同时，我是内心有点忐忑的。非洲 我担心啊。 对，因为我有的时候经常去穷游一个人以前，但是我最多也就去欧洲，好多人已经很羡慕了。 这还叫穷？ 啊，贵呀、啊，真贵呀、啊 哦！好嘞。 但是非洲我真的不敢一个人去，但你真的很棒哎。 其实还好了，我觉得我最有意思的一次独自旅行，我是从这个亚欧边境那边穿过中东、中亚，一个人花3个月走回来。 哇！ 对，所以非洲这个都不算什么， 不算事儿啊。 哎，你刚才说的那个经历了不同的国家公园啊，不同的营地，还有不同的草原的时候，中间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呀？ 哦， 走。 那是不行的，那是违法的。对，因为首先要保障自身的安全嘛， 对 吧？然后也要这个相对来说跟野生动物进行一个隔离。所以呢，我们所有乘坐的这个工具都是叫非常洋气的名字，叫陆地巡洋舰啊 ，Land Cruiser。啊，它是一个就是 吉普车，是不是？ 对，越野的吉普。然后呢是经过改装的，而且我专门问过那个改装的费用，跟买一辆那个吉普车 差不多了， 差不多啊，甚至还更贵。它整个那个上面改成这个敞篷啊，然后后面又加了一些座位，包括上面的一些就是适合这种 Safari 的设施。其实我有那个视频 啊， 我们来、 啊、有视频的哈， 对，有视频，我们来看一下。我在那个视频里面有一个介绍， 我们有丰富的图片资料啊。 是我们的越野车晒晒，对对对，有很多感觉是非洲其他国家的游客过来。 我们后面还有开金杯的呢， 对，金杯它那种也是改装的， 这上面也是打开的，可以有一个人可以站上去看，是吧？ 都可以站起来。 哎，对。然后那个门是开开了以后，后面有3排座椅在里边， 没错， 看到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司机，我们当地的这个司机非常重要， 他是本地人，在这边开车已经20年， 知道哪里有动物，然后他也会知道大草原上面所有的路啊，在那边可能导航也。 你看你在里面说他已经在这待了20年，那个就导游了哈。 对， 你看你都说了些什么？ 是用这样的车， 我就是在介绍这个车子的这种感觉，然后让司机给我们打个招呼。 那背后就是森林。刚刚这边还有很多野猪啊、水牛啊什么在跑来跑去。 哎呦，我觉得以后可以，以后我们做一些个听友们、网友们一起，可以跟着你一块儿感受一把，多好啊！ 我们 是就是一个第一次去这地方，可以当导游了。 我们是真跟着去，还是只是跟着镜头去啊？ 跟着镜头去，我觉得这也还可以。哎，跟着去的话，那谁上节目呢？是不是？ 反正收音机前听友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一会儿丰富的一些图片资料，还有视频资料，你就看看我手上的小粉牌“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公众号左下角点进来，您选择一下我们的节目。 就可以看到了，左右巡航找到我们。 嗯，当然了，我们在这里呢还要跟朋友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你这个相关的小视频还有一些图片哈、我觉得特别的好。刚刚是第一个是你的这个乘坐的车啊，猎游的车型。那这种猎游我相信你们肯定是刚刚说的嘛，这种是合法的一种这种行走方式。 对， 那你们就开着车一路就全是它吗？还是说你们有没有换车呀？不同的地方， 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当中，然后有换了另外一部车啊，其他就是全程都是用这个啊 Land Cruiser， 然后就非常的方便。包括我们在城市里面，我们就是把上面那个盖子就是不要开天窗啊盖下来，然后一进国家公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站起来，然后随时就可以在上面拍照，然后进去接触野生动物，然后自己呢又不会说哎可能随时窜过来的时候，那大家就是要让开啊什么都很方便。那我有一次真的是遇到一个小惊险啊，就是我们的那个 Land Cruiser 它的这个车开的离一个象群比较近，然后有那个非常大，然后象牙非常长的这种大公象，然后也有它的这个小象和母象在旁边，然后那个公象呢可能觉得说我们对它就是造成一定的威胁啊，然后它就从大老远的就冲过来，真的直朝我们的车冲过来。对，然后我们司机非常有经验，然后马上就退让啊，让他告诉他说哎我们就是不是说要侵占你的领地、啊然后赶紧就是示好啊，然后他就才停下来。 他咋试的好啊？像能明白吗？ 你走，是不是？ 对，我们不过去了，就这种。 你走，我们他 能懂 啊？就你就往后退嘛，就说、这领地是你的啊、我们不是要占你的领地啊，就大概、 其实你知道有很多动物啊，最开始它比如说发怒的时候，或者嗡嗡的声音，或者你看它跺脚，它其实就是在吓唬你，在示威， 对， 它在宣示主权。只要这个时候，我。闪 对方就会接受到， 保全自己。 是的， 是 的 啊、对，这个的方法一定要记好啊。无论 是 自己这个坐这样的巡游车还是怎么样， 不管是不是旅游，生活中也一样。 一样，尤其在家里边啊，夫妻俩吵架的时候，有一方表现要闪， 还 过 天空。 对， 怎么扯到了这个？ 旅行，人生也是一场旅行嘛。 对、所以其实刚才这一段我们是接收到的讯息，就是在非洲旅行有一个好的向导，甚至上是有一个好的一个向导队伍。是非常有必要的。 就是他首先对路况非常的熟悉，然后他会有一个车上有一个这个无线电的对讲机，然后他随时都会听这个里面，他这个频道里面大家这个当地的这个向导都会交流，比如说我在哪里看见狮子，我在哪里看见了豹子，然后大家赶紧过来，大概在什么方位。所以呢就是你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呢，你要迅速的赶到这个地方，那就考验说你到底知不知道他说的这个每个方位的这个准确性啊，能不能找得到。 他们靠什么辨别方位啊？ 应该就是靠一些什么山啊、太阳的方向啊、 标志物啊， 对对对，因为它那个 safari 就是草原上面都是土路， 没法死明白。 对，其实我们看的哪个都长得差不多。 对呀、 啊，左边哪是左 边是左？来看看吧。当然，你们这 safari 时候这个在高空俯拍的一个景色，就是有这种猎游的车，旁边有斑马， 对， 好漂亮。 是的，非常的漂亮。然后我们刚开始看见几只斑马，看见几只羚羊的时候都很兴奋，我们就拿着相机大拍大拍。但是呢你可能待了两三天以后就会发现说，哇，真的太多了 啊， 太多太多了， 不想拍了。 很多的这些食草动物真的是已经看到不想再看。但是呢很多的这些肉食动物，它每一次你看到的都还是不同的这个场景，比如说它有的时候可能是在捕猎，有的时候它在吃东西，有的时候它可能在我们甚至有看到这个公狮和母狮在调情要交配然后我们还看到这个，包括我们看到一个特别精彩的镜头啊，是这个雄的鸵鸟在向雌鸵鸟求爱，然后它的整个这个对，它会打开所有的羽毛，然后整只鸟跪在地上，然后几乎是贴着地面滚来滚去，脖子晃来晃去的那种样子，特别有意思。 有拍下来吗？这段 有的，但是我今天可惜没有带来。如果说我们之后可以补的话，比如说放在公众号什么的放在微博上都可以分享给大家。 你现在手机里有吗？ 我觉得你可以现在把你的公众号给我们说说看哈，你的微博之类的。 对， 好呀好呀， 看一看 啊。我的微博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这个蔡韵加上 Iris I R I S。蔡韵 Iris，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的公众号呢也是蔡韵 Iris 大家感兴趣都可以来看一看。 好记好记那怎么能够看到蔡韵真人呢？来，赶紧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这个直播间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 做巡航就对了。 哎，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同时也希望您在一直播平台上搜索活力982以及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 哎，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哈。那当然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朋友们去分享关于这样的一次美女独闯非洲玩法怎么能够升级的。 就是两个字，刺激。 刺激，太刺激了。今天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小故事哈。 对。 我们下面时间来先分享这个故事吧。刚刚我们提到关于动物的这种习性的一些误解，对吧哈。那很有意思。那这个细节里边还有没有什么值得跟我们更多分享的内容吗？ 哦，其实很多，比如说我们先说这个万兽之王吧，就是 老虎嘛，啊，狮子， 狮子，对，这两个其实都能算，对吧？那个狮子王，对吧？大家应该是对非洲这个从小的一个记忆。那以前大家都觉得说狮子就是威风凛凛嘛，对吧？应该是草原上的霸主。但是呢，其实你到了这个非洲，就发现狮子大部分时间都蔫蔫的。他一天呢大概有22到23个小时都在休息和睡觉。 这是考拉呀。考拉才这样作息时间。 而且你知道狮子还真的是一家子人。 对，他是 永远是在一起。 然后狮子呢他是公狮子啊，就是专门占领地盘，然后占领了以后呢他就特别懒。然后所有的这个捕猎啊，然后带小狮子教小狮子 都是太太， 都是太太做。 啊， 对，然后 这个也是很认真负责和谐的一家人的关系的。 就我在这儿辛辛苦苦躺在地上在占地儿啊，你知道房价多贵啊。 然后这个公狮子如果占了一块地方，然后他会比如说撒尿什么的，然后把这个地方留下自己的印记，对吧？同时呢他会发出这种连续性的低沉的吼声，然后通知这个四里八方说啊，这块地是我的啊，大家看好了不要过来啊，站好了。然后那个其他这个狮子呢，他们如果听到并且接受了这只狮子他说这是他的领地的话呢，这其他狮子都会站起来然后发出短促的吼声啊，传递回去， 就是、 收到 一下， 收到， 收到， 哎，对，认可，一跃， 对， 是的。然后看到这个、哎、现在呈现这个画面呢，就是狮子它捕食这个角马的， 刚刚在捕食那个角马， 对对，角马的这个画面， 还蛮血腥的画面哈、 啊 这个。 其实你能看到它捕食真的是非常难得，因为大部分时候呢，它都是一副很丧的脸，你知道吗？没精打采的。然后，然后我刚才那个就是车上拍那种后面那个视频，不是几只小狮子嘛？当时呢是一只母狮子带着五只小狮子出来捕猎，我觉得。母狮子也是够累的啊，一个人带这么多娃， 真是 她老公也不帮忙，丧偶式带娃是吧？然后这个母狮子呢，后来实在是觉得这小狮子可能有点笨笨的，然后他就把他们丢下来，然后自己就去捕猎了。 哦、 然后忽然之间，那个母狮子就走远了，然后几只小狮子，您看他眼光特别迷茫，他说啊， 妈 走了，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几只就凑在那个地方挤成一团，然后非常迷茫的东张西望，大概至少半个小时。周围其实离他们大概几十米远，就有一大群的羚羊，然后他们呢，我不知道是还没有 get 的这个技能呢，还是说他们就是比较懒，就等着妈妈喂食，然后他们就好像对那羚羊也是挺视而不见的。 嗯 啊、哦，其实刚刚提到那个雄狮子的那种连续吼声，我真的见过。 嗯、哦，在哪里见过的？ 我就是这次在上半年在南非的时候。 哦，对。 我们那辆车呀，就停在那儿的时候，正好有夫妻两个人、 嗯， 而且据说是年轻夫妇。 嗯。 看头发长短能分析出来谁是母的，谁是公的。 是的。 他们就躺在我们车就是五六米开外的地方，非常近。突然那个雄狮子就。而且据说是年轻夫妇、 嗯、 看头发长短能分析出来谁是母的谁是公的。 是的。 他们就躺在我们车就是五六米开外的地方非常近，突然那个雄狮子就把头抬起来就开始嘶吼，吼的那个声音是立体声啊、 嗯、 而且你知道他吼完了之后，我们就感觉我们的那个吉普车的那个反光镜一直在抖，因为那个声音真的是立体声， 那么震。 我们车上就这么三五个姑娘，大家已经吓傻了，就真的一动不敢动。我们就问向导说是不是这个时候很危险，他说你不用担心，只要不下车就好，因为车在他们生活当中也经常见到、 嗯、 这辆车就像他的生活家具和道具一样、 哦、 但如果你下了这辆车、 嗯、 你就变成猎物了， 就是一个全新的了， 对， 就在家里没见过的一个新成员， 什么东西我要过去看一看， 咬一口试试吧， 对， 是 这个意思。 所以其实我刚才他提到那个雄狮在吼的时候呢， 就回想起这个画面， 回想起来、 啊、这个画面很、 那个、很震撼，确实 是的、 嗯、真的是自带立体声，环绕立体声，而且是， 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拿手机在车里面把它录下来一段时间，这个 我抖，浑身在抖， 抖是吧？ 因为反光镜也在抖，我也在抖， 吓傻了、嗯、 但是我偷偷其实录了一下，但是你知道录下来的声音真的就不如你耳朵听到的、 啊、肯定的，没那么震撼， 你看到的景象也不如眼睛看到的， 对、 嗯、所以我觉得震撼到那一刹那就是感受大自然的 的神奇吧。 嗯，所以大自然的神奇呢，我们还应该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给它记录下来哈。比方说呢，我们下面就会有一段的视频跟大家去说明一下来自蔡韵所记录到的这样的一种神奇的质感。1分50秒视频，我们先来看看看到底他记录到一些什么样的好东西，好不好？ 嗯， 一起来看一下。 看两只象在打架，干鼻子卷在一起。 这就是野生动物们他们在一起，然后你们在车就是顶上看出去的样子。 对，就是我站起来，然后透过它那个打开的敞篷，可以看到大象在打 架。大象， 看到没有？他们就是也不是真的打，他们就是自己之间的玩闹。大象也是这个群居动物，然后他们的这个首领呢，通常是一只老母象。 哎，我看后边好像还有别的车，也就是说不是一辆车在进行这个猎游是吗？ 猎游是这样，就是它的这个草原很大，特别是在这个坦桑尼亚那部分的这个塞伦盖地啊，它面积那就更大。现在很多时候你其实开车的时候并不能看到很多的车，可能偶尔就是有一两辆跟你交汇而过。但是呢，如果比如说你看到这种大象群，或者是狮群，或者是说看了一只猎豹，那因为大家都有这个我刚才说的无线电在互相交流，或者说他们每一次会车的时候，他们当地司机其实都会停下来，然后两个人进行一个短暂的交流。所以就是每次有动物的时候呢，可能甚至会多达20辆车，大家都排着在看。 但就是这么大个草原当中，你们肯定也是开车的时间会稍微长一些，对不对？ 但因为每一帧都是风景啊，所以对你其实，在车上呢，就是每一个这个环节，然后每一段的这个行程，其实都很有意思。然后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下一秒会遇到什么。 看看你们这一秒遇到什么东西，你们在聊些什么，一起来听听看啊。 The one with 这是向导在跟你们解释。 对，那个其实这个好的向导呢，他第一是说能找到动物，然后第二的话呢，他也是会给你介绍很多的他的一些习性啊，比如说这是一个什么状态下的一种什么动物，然后他平时要注意什么。 他看着好像这个风还挺大的样子哈， 非常的大，对。 所以那会儿时候，你们有没有闻到一些什么味道？还是都被风吹走了？动物们的味道很重吗？ 对，靠近动物的时候可能稍微有一点，但是不像动物园那种了，因为它真的是大草原，所以几乎 比较开阔。 对， 所以因为我没有进行过这种非洲的猎游， 不适合你。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你要美美的才行。 它这种猎游跟你说你去野生动物园有什么区别？ 太不一样了， 首先它的这个面积，对吧？ 对， 然后动物的密度， 而且就是惊喜。像刚刚蔡韵说的这样，就是我们在同一条线路，哪怕上午和下午出发，甚至我们差5分钟，两辆车可能看到的动物都不一样。 是的，这也是我一个非常深的体会。 对，就是这是惊喜。而且就刚才他还提到，我特别有同感，就是我们那次在南非的时候，一上来看见羚羊，我们就哇，好多羚羊啊！我拿出手机拍，然后无数的人，这手拿 GoPro， 那手拿那个单反，这手还要拿个摄像机都在拍。然后就看那个向导和司机就很无奈的说，我们不要逗留太久好吗？前面路还 有 很久，我们一会儿还要看那个就是落日什么的。我们根本就不听他说，一直咔嚓咔嚓咔嚓，激动的不行。后来的向导就说，好，让我们看看一个小时之后会发生什么。一个小时之后，无论是角马、狮子、羚羊经过我们的车，我们头都不想抬，然后就是啊，审美疲劳，好多东西啊。 那你真的在这样环境里头，就会觉得说，哇，动物居然能够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出了国家公园，然后跑在那个他们当地的高速路上，然后偶尔你会看见长颈鹿就在高速路边吃草。斑马就站在路边。 这个长颈鹿我上次跟小航私底下讲过。 哎，对， 我在南非的时候碰到过长颈鹿趴活，你听听。 他拦住你们的车了吗？ 故事是这样的，我们的车经过这条路的时候，突然发现旁边那棵树边上站着一只长颈鹿，正在吃树上的树叶，它的屁股朝着我们，是背对着我们，在非常优雅的吃。这个时候我们司机停下来就搂了它一下，然后从包里拿出了一盒薯片，可能也是木薯的薯片，然后招它过来吃。然后为了让大家和长颈鹿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这时候长颈鹿很优雅的走过来，一副很不情愿的一口一口的吃那个薯片。这个时候我们就 特别长，对， 它个子很高，然后我们就坐在车上，发现它还是比我们高很多，然后大家都有机会摸一下啊，或者给它拍个照片啊，这样。后来过了一会儿，司机就把它轰走，说好，我们接着走吧。又往前走，又发现一棵树，树边又站了一个长颈鹿，也是背对着我们。我们说，姿势怎么都一样？司机说，这个是刚才那位长颈鹿的妈妈，刚才是他的女儿。然后我们就说， 原来妈妈跟闺女说，你在这条路前面等，一会儿会发薯片，我在后面等，咱俩如果站在一个地儿，就可能只能分一盒薯片，如果站在两棵树上，我们就一人一盒薯片了。这是我们的话外音。 这也是够可以啊，他们这个琢磨的也是挺深刻啊。对， 我觉得他们一定有这么想过。嗯，因为这条线路可能就是吉普车必经之路。 对， 魏腾已经早习惯于游客们这样去喂薯片了。 对，但是你知道我在大草原上，我就发现哇，长颈鹿真的是非常美的动物，嗯，非常优雅。你看它身材又比较高挑，嗯，还穿了高跟鞋， 因为它可能颜色跟别人都不太一样。 对，就很美。 对， 很优雅，真的。还有猎豹。嗯，不过也要提示一下，就是可能当地人他比较熟悉他们的这个习性嘛，嗯，如果是游客的话呢，其实是不能给野生动物喂食的。 对对 对， 嗯， 对对，这个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好， 我们专业向导喂食的时候，您顺便离他近点拍个照片行， 是， 嗯，但是呢能不能摸也要问问向导可不可以，嗯，啊， 要看他当时的心情， 而且看向导认不认识他，是不是？ 对，熟不熟啊？ 对， 还有没有起名字？ 对， 是不是？ 哎，给不给面子？ 对，所以一切一切还要看配合的默契程度。嗯，他们会不会都已经是勾结好的呀？嗯，这些动物都是人工驯养过的吧？ 嗯，怎么说呢，我觉得趴活的其实几率高，但是驯养的不太可能。嗯，但是因为这些向导每天在这里其实已经不是工作了，向导是在这片国家公园里面生活，这片土地上， 对， 所以他们其实是一家人，和这些动物生活在一起。嗯，我记得在南非时候有一次我问了一个向导，我说你想不想渴望大城市的生活，然后他想了想说我完全不渴望，因为我就是属于这里的，嗯，我是这里的一部分。他说就算去，我可能几天之后我会想念在这儿的日子。我们小的时候看动物世界的时候就会发想说我完全不渴望，因为我就是属于这里的，我是这里的一部分。他说就算去，我可能几天之后我会想念在这儿的日子。我们小的时候看动物世界的时候就会发现非洲这个地方特别适合看动物的原因是它是大平原，然后这个平原很开阔，然后无论你看什么动物都很清晰， 是的， 所以是一个喜欢动物喜欢大自然的游客来说，非洲是一个非常棒的旅游目的地。 嗯，而且的话虽然说远，但是我们其实对于非洲来讲一直都是充满了期待的，而且每次去的期待都还不一样，嗯，而且每次看到的这个动物也都不一样，这就是跟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城市景观所完全不同的一种景观，也是我们一次一次要再去到非洲的这种原因所在啊。 这次蔡运有看到五大是不是？ 对， 嗯，五大是什么， 对吧？嗯，五大是包括这个狮子、豹子、水牛，然后 犀牛，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 长颈鹿吗？ 不是， 不是 长颈鹿，它是要 食肉的。 嗯，哦，对对对对对。我想一下， 他们非洲人会 大 对大象， 对， 他们非洲人会管这个叫 Big Five， 嗯，Big Five， 对， 大五， 对，嗯，大五就是大四没毕业成。 其实我想说一个啊，就是它这个 Big Five 里面没有包括的那个河马，嗯，其实呢是非常凶猛的。嗯啊，大家如果见到河马的话呢，一定要赶紧跑。啊，他们虽然是食草动物，但是呢就是攻击性非常的强啊，他是那种傻猛傻猛的，智商不高，但是呢他就觉得说，诶，这边有一个我没见过的一个什么东西啊， 好， 然后我先把它干掉再说。 啊， 嗯， 很凶猛。 前一段就是有这个台湾游客，就是他在一个人在湖边走的时候，就非常不幸的可能刚好就是遇到这个小河马，然后结果被这个河马妈妈就咬死了。 哎呦， 非常的，对对对， 还有点小危险呢。 对，而且还有草原上有猎狗， 嗯， 猎狗也很猛， 非常凶猛， 对， 非常恐怖。 野猪，对吧？ 野猪，但是你知道那个猎狗的体积就跟我们其实家里面看的那个大型的巨型犬是差不多大 的，对。 但是你知道它速度啊，凑一下就出去，它甚至速度可以堪比豹子， 嗯， 然后它凶猛程度就直接据说就咬那个动物的那个颈部 动脉啊， 对，直接就一招毙命，所以非常凶猛。 猎狗就是它可以是说这个草原上面第二凶猛的。 嗯，所以我们在非洲看动物的时候一定要听话。 对，要遵守规则。那么人家都说英文，俺们这英文不太行怎么办呢？能行吗？ 你就在车上，一拍照不要站起来 啊， 不要激动；二不让你下车，不要下车。 嗯，就是听组织的。 对， 因为车里边一共多少个人？ 像那种三排的话呢，其实坐个六七个人都没问题。 他不会坐得满满当当的是吧？ 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人少一点的话呢，其实它的这个空间比较大，然后你的这个自由的活动，因为有可能它这个车的四周都被野生动物环绕，然后你会想要跑到前面、跑到后面啊，只要你在车里都是安全的。如果说太满的话呢，可能你这个活动就稍微有点受限。所以我觉得其实四个人是比较四到五个人吧，因为前面司机旁边还能坐一个。 对， 其实三排座啊，最好最多不要超过八个人，因为什么呢？要我们 坐满了。 是这样的，八个人其实是空一个座位的，但是这个座位是一定要给前面啊有一个向导留的位置，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是司机，还有一位是坐在车的另外一侧探出去的那个人，他是负责去找动物的。但一旦 我这次就只有一个 啊，你就只有一个人， 对， 便宜嘛，定的，对， 没有，就是基本上都是只有一个 啊，因为我的那个是一个叫什么漏斗的那种吉普车，所以呢需要有一个人坐在一个。特别不讲究是吧？是吧？ 像漏斗的， 就是 敞篷的 吉普车。然后呢，这个司机呢是一个左舵，但是他右面会出来一个座，是后安装的、改装的。然后他在前面是负责看看哪里有动物，他可以站起来。如果到夜间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夜灯在那个草丛里面扫一扫，看看有没有豹子。但是如果一旦发现前面有动物的话，他会提前停车司机。然后呢，这位向导就会回到车上找一个空座来坐。所以这个车是不能坐满的，至少要留一个位子给他。 那应该南非跟肯尼亚还是 不一样 的， 对，肯定还是 这个资源更加的丰富一些，是吧？哈， 我觉得应该是南非动物更少，所以你得 对，我觉得肯尼亚那些要更加，因为我这次 就是随便。特别坦桑尼亚就是你随便看都有，对，就 资源更丰富。比如说这个 Big Five， 我就豹子没有看到， 就看见了四个， 对 啊， 那其他倒是都看到了。但是 当地人，你跟他更多的接触的话，我相信就是你可以弥补一下没有看到那第五个或第四个的这种。 其实怎么样都是体验嘛， 对 吧？ 体验嘛。所以提到了体验的话，我就不得不问问看蔡斌头上这东西了，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插的是什么样的毛？ 这个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为了适应啊当地人他们这种戴的这样头饰，然后我就随便买了一个啊，其实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讲究，但是呢， 组长送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并不是，但是呢，可以看一下我的另外一个视频。 好， 就是我为什么要戴这个头饰啊？其实跟这个视频里面是非常相关的。你看他们那个戴的那个是当地真实的斑马毛和狒狒毛。 就是看第二个视频啊， 对， 这个来一起看看为什么要戴这样的一顶神奇的帽子。 他 在说什么？ 我手有点脏。 他在说当地的部落的语言， 反正也不是英文， 也不是英文，也不是当地的所谓普通话苏瓦西里语，都不是，就是他的部落的语言。我们 俩就比划， 对。但是 他们俩可以交流， 感觉那个是那个当地的向导，还不是我们的平时的司机都听不懂他们部落说什么。然后在当地又找了一个当地的向导来给我们翻译一下。 但 是这是什么呀？你们这考的 这个太刺激了！我边说呢，还是我等视频放完再说。 我们先看视频吧。 好， 行，来。 真是没想到。 石头底下的。 他考的是一个模样。他们刚刚鼓励到了一样。 真的好烫。这大口吃肉 啊！感觉好饿。 就是挺好吃的，真的，因为它那个羚羊就是野生的嘛，然后可能特别的劲道的那种肉都特别的结实。 Good。我真的好喜欢他的帽子，他的斑马鬃毛帽子，太赛事了。 像这样的一种场景，我觉得可能一般游客来讲并不太常见，所以更多时候我们要 很少人去。 对，更多时候我们要通过我们稍后的广告之后的内容，然后再跟 蔡韵再慢慢分享更多的有意思的场景了。 嗯， 我们这样，广告期间您一边听广告，我们一边把这视频给它放完。 好 啊，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左右巡航 Stereo Go， 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译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Makeup,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回到节目当中，这个、 好了， 这个幸亏刚刚广告时间比较短啊， 对， 因为我们这视频没看够，说实话，因为看了羊腿啊， 越看越饿。哎，你说人家想，人家放视频的时候，本来想讲述的是一段跟这个视频有关的故事， 嗯， 还有文化在里面，但我们接受到的讯息全是羊腿， 就应该闻着香味儿了，隔着屏幕闻着香味儿了，怎么办啊？ 主要是饭点儿，你知道，饭点儿没办法。 那赶紧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吧，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左下角直播间，找到我们的链接啊，潮流梦工厂左右巡航正在直播当中。那也希望我们能够更好的有机会去通过我们的这公众号呢，去跟我们进行相关的互动，包括您认为这非洲之行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棒，特别想去一趟、啊， 是不是很期待呢？ 对，羊腿好不好吃呢？是吧？ 我觉得好吃， 我也觉得不错。刚刚听蔡韵那个口吻啊，应该就觉得good。 它是羚羊对吗？ 对，是那种小羚羊，然后真的是当地人用弓箭射的。 如果是羚羊我可就知道了， 嗯， 我吃过一次百兽宴，然后里面有羚羊、 啊、OK， 肉质真的很紧实， 是的， 而且并不是嚼不动，还是很 Q 弹的那种， 没错， 味道还不错。 刚才这个部落呢，其实是当地非常原始的一个部落，叫 Bushman， 它中文可以叫做丛林人吧。啊，那他们这个部落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离大陆很远。我们车这个越野车开进来的时候呢，开了很久都没有看到其他的外来的车辆。啊，然后周围都很荒凉，只有偶尔几个小村子。然后开了很久了，包括旁边很多猴面包树啊，就是他们当地的这种特有的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树。然后开到这个路的尽头，车停下来，我们还得走，徒步进去，可能走个十分钟，爬到小山上面。然后忽然之间呢，就看见这个部落他们都坐在这个大石头下面，然后穿着兽皮，戴着我刚才说各种就是像我这样子的各种毛的帽子、嗯、啊。然后他们那个真的是货真价实的，自己这个亲手缝制的，对吧？然后那个因为向导之前跟他们打过招呼嘛，就说今天会带我们过来啊。然后他们也就是有这个心理准备，非常热情的迎接我们、嗯。然后就问说，哎，要不要一起吃午餐？然后我们说好啊。然后他就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一只刚刚用剑猎杀回来这个羚羊啊，然后就开始迅速的拿一把刀开膛破肚啊，非常的熟练、啊嗯、 就是直接开始就 直接开始剥皮，然后对把里面的这个内脏拿出来 哈、 嗯、对，然后他们那个内脏呢也是包括什么肠子啊什么的，他就直接生吃，你知道吗？ 啊 啊，他们族人就直接放进嘴里生吃 刺身啊 这个非常的新鲜啊，真的 哇，这有点 好重口味， 有点接受不了啊 啊。然后呢他这个肉啊还是会用火烤一烤，就我刚才视频里面看到， 我以为肉可以生吃、啊、内脏就别再生吃了吧 嗯、 这我瞬间好像没什么胃口了 然后他们又带我呢去看了他们这个住的地方，非常非常简陋、嗯、就是一些小树枝和树叶啊，大片的那种树叶，像棕榈那样子的，然后搭了一个小棚子、 嗯、 里面什么都没有啊，可能就一张羊皮简单的铺在地上，就是这样。然后他们最有意思的是 躺那儿硌不硌的慌， 哎，这个真的是比较原生态的生活， 没有对比也就没有伤害、 嗯、 没睡过席梦思也就不觉得树叶硌， 也是 是不是、啊、 对， 他们还是保留了很原始的一种原住民的生活方式。 他们这个树上呢挂着几个这个动物的头骨啊，我就会说这个是什么动物、嗯、他们说是狒狒 哦 啊。然后他这个部落，因为他坦桑尼亚应该是有上百个不同的部落吧，部族，他这个部落习俗呢是说，这个如果说你要看中了某个女生啊，你要去提亲的时候呢，这个男生就要杀一只公的狒狒、 哦、 啊，然后提头去见岳父 啊 啊，可能是表达就是勇士 嘛，生猛、嗯、 啊，勇士啊，我可以照顾好你的女儿啊，我是一个战斗者，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吧， 战利品啊，算是 对战利品，然后就给这个女方的父亲啊，就作为一个这个 见面礼、 提亲的礼物，对。 嗯，结果这个女方父亲收到过好多个这狒狒头是吧这女儿嫁不出去了， 你说家里 好多回 这面墙为什么挂了好几个这都是不同人来上门 提 亲 的啊、 哎！家里摆的狒狒头越多这家闺女越美，是不是？ 应该是 太神奇了这种习俗。嗯，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视频，这是一波这个穿着红色衣服的这个人， 哎， 这是怎么意思？ 这个典型的马赛人，马赛人他们特别喜欢红配黑、 嗯、 啊，我们可以 先看一下 视频， 对不对？一起来看看视频，该怎么样去红配黑有人追哈？ 然后是他马赛的舞蹈，其实舞蹈也是点点就是跳啊跳，我跟你 说 的是， 你 看我也非常 应 景，跟我穿的一样，大 红 色的。 哎，这个衣服哪儿来的呢？ 我也都是之前就买好，然后想好这个场景，带来找你 打啊，真有备而去啊。你还别说，在他们当中还真的看不太见你，对，因为阳光太亮了，对。 跟他们一起唱歌跳， 而他们这个语言也是当地这种部族的语言，是吧？ 对对对，但是他们这个相对来说还比较现代化，他们会说斯瓦希里语、 哦， 然后中间有一两个这种年轻人啊，或者统领什么的，他们会说英语。但是马赛人他们的条件其实也挺辛苦的，我也去到他们那个村子里，他们就是泥土加上这个牛羊粪啊，糊的那种矮房，非常的矮，可能一个人都站不太起来的那种。然后 这样跳吗？ 对，他们跳的高，他们就是庆典的一种方式吧。然后他们特别喜欢戴首饰啊，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他们很多那个耳洞啊都特别大，这个耳朵都变成一个就是垂下来的这种感觉，然后会戴很多的珠串的项链。其实我等等有带了一些食物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包括我自己带的 食物。对对对，你看他们 是围成一个半圆形，然后一个一个人出来这样 solo 哈。 对， 特别神奇的，看 一个一个来 高嘛。 每个人来 solo 这个词用的太赞了， 就每人 solo 一段高跳，特别厉害了，真是。跳的可真挺高的， 他们每个人都会拿一个防身的这个棍子，而他们经常那个拿棍子的方式跟孙悟空一样，就是两个手这样子背在背后， 背在背后， 对， 他们也看《大话西游》。而他们有人的头发留得很长，有人却剃的是光头。 对，他们这个长的头发，他们非洲人其实是好像说假发这个消费力第一的。 嗯 啊，因为他们很多都会花半天一天的时间去编那个脏辫嘛。 啊 真的花非常多时间在打理自己的头发。 所以。他们这个发型不一样，有什么说法没有啊？比方说有些什么部族的族长啊，要留个什么长发？ 我猜有， 嗯， 但是是什么我不知道， 对吧？我觉得应该也有一些区别，那么包括男生跟女生的这个头发的发饰应该也不太一样。 对，尤其在非洲不同的部落啊，你看无论是配饰还是他自己的那个发型，应该都是有部落特色的。比如像那种戴项圈的那个部落就很有名脉，就是。多少个项圈代表了什么，所以就是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特色。 之前看他们那个在跳的时候，他们整个这个 solo 舞蹈是吧， 就是说大家一块儿跳的时候啊，会听那些声响，就是他们身上这个叮叮当当的东西很多、 哦、配饰， 特别像咱们的侗族的这个大哥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很多这种少数民族原始部落什么的其实都有很多共通之处， 嗯， 包括像美洲的印第安人啊，像这个毛利人新西兰那边的，像这个澳洲，我以前去乌鲁鲁岩那边澳洲西部的，他很多这个部落他的这个舞蹈方式，他的这种衣服什么的其实都很像。 对， 嗯， 比方你看当时那个去年还是说去秘鲁嘛啊， 嗯嗯， 就发现当地人那个衣着呀之类的还特别像咱们这儿的云南这样的衣服。 对对 对, 对，是的， 特别特别像。 你在那儿是不是也是最白的？ 觉得哎，好像去了一个假秘鲁。而且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文化是共通的，对吧、 嗯、 而你看咱们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中，中国入选是全世界最多的国家，有39项，而且刚刚我提到那个侗族大哥就是这个39项之一，所以这个很厉害。你看这种文化跟那边是不是也有可能是类似的一种这种音乐形式啊，怎么样哈、啊？对对对，他们可能也能够在对着高山大，哎，那没高山哈、啊，对，没法唱山歌哈、啊，对， 对着大平原， 尤其马 扎罗对着大平原， 嗯， 对着大狮子， 可以喊喊，这狮子就过来了。 其实我觉得他们生活也挺有挑战的，因为马赛人他们是游牧民族嘛，他们主要就是靠这个放牛羊、 嗯、 啊，然后这个他的这个财产就是说家里的这个牛羊有多少，包括娶妻的也都是拿这个牛羊去换。 对， 但是呢他们平时又都跟这个野生动物都是生活在一个空间里面的、 嗯、 然后我就有问他说，那如果狮子有一天跑来，或者说什么这个猎狗啊跑来把你家的这个羊给咬死了，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就听天由命啊，就 只 能说 这样， 运气不好。对， 哦， 我以为他会说，那我咬他， 是比较自在的一种生活方式啊。 是，但其实也还有一点艰苦，空间里面的、 嗯。 然后我就有问他说，那如果狮子有一天跑来，或者说什么这个猎狗啊跑来把你家的这个羊给咬死了，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就听天由命。啊，就 只 能说 这样， 运气不好。对， 哦， 我以为他会说，那我咬他， 是比较自在的一种生活方式啊。 是，但其实也还有一点艰苦吧。 嗯， 对， 看看这些图片吧。我特别钟爱这棵大树，我想问问看，这棵树是什么东西？这个树好多的杈子，而是从 很低就分开了。看得出来它是什么树吗？其实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植物 啊。 仔细看一看。 很熟悉的植物啊， 植物很难辨认的， 但是它可能已经变化成一种你看不出来的， 都成精了是吗？都已经是 方式。这是一棵仙人掌 啊啊！这仙人掌， 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仙人掌。你看这个大的这个仙人掌树啊，它的树干啊和普通的我们熟悉的这个树干没有任何的差别，但你如果仔细的去看它的这个枝条啊，它真的是仙人掌啊，上面没有刺儿， 它 仙人掌 已经木本化了， 对、哦，是一个超级大的仙人掌。 这个有什么说法吗？这是有什么能够获得什么好运吗？当地这个民族当中， 这个我也没有太听说，但是大的仙人掌还挺常见的 哦、 嗯、啊，对，大家会觉得说嗯很新奇， 这仙人掌拍爆， 哇 这是什么爆？快说， 哇这是花爆， 哎我哦对对对，这 是 树上的花爆， 就是黑点点大一点的是花爆， 然后你看它 趴在树上这种优雅的姿态啊，就是花豹， 特别像一只猫。 对， 嗯， 我那时候就说，就是我家的猫啊，在我家沙发上就是这种姿势。 对，叫有人叫豹猫嘛，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一种猫。 是的， 啊、 这个花豹会在白天出来的。 会的，会的， 好美、啊， 但是比较难看见，因为它其实花色跟那个树干也 对非常难得。 对， 你要仔细看那个树上， 在南方 是向导发现说你们看，哎，你们发现的，还是说你们自己是真看到的呢？ 自己很难发现， 自己很难， 一定要向导给你指。 对 啊，然后对，而且当时呢，其实这个我没有放另外一张照片啊，另外一张照片是比它更高一截的枝杈上面有放着它自己的小宝宝，它、 哦、 小宝宝真的长得太萌了，就是像一只小猫一样。 他把它藏在一个高一点 的 树杈上， 对，然后 掉下来吗？ 豹爬树是特别厉害，就像我刚才提到，它能够把自己两倍重的这个羚羊都 那小宝宝也它也能够这样自如 爬树，它还是能抓得住的，动物是很厉害、哦。比如说像什么斑马什么的，基本上生下来十几分钟就可以站了、 嗯、 啊，然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可以跑得特别快了。 嗯 啊，人类的这个初期还是比较笨一点。 啊、对，来看看这个吧。哎，大石头底下，你们这是在射箭是吗？刚刚吃完了这个草，这羚羊腿， 对， 锻炼， 开始锻炼啊！ 他那个弓箭啊，特别的硬，我真的是 拉不动是吗？这个 只能拉的这个小小的一小段， 哦、 根本拉不开，这个还是要很有技巧的。 那他们的东西拿什么做的？也是一根木棍是吗？ 啊，一根棍儿，但是它现在其实稍微有一点现代化，就是它的那个尖头的那个铸铁啊， 嗯， 已经是可以就是通过一些比较现代化的方式去获得了。 哦、啊， 嗯，以前他们可能就是真的是用个非常原始什么青铜啊之类的。 哇，青铜 啊，或者说一些什么树 削尖了不就行了吗？啊， 可能是这个削尖的树枝，然后带一点毒液什么的。嗯、 哦， 来看这个。这组图片当中我会发现很神奇啊，这个这怎么这么爆腾呢？这是怎么了？这是 爆腾、 哦、这个我刚才没有提到，这个是草原的大火 啊， 草原大 火了、哦、哎呦， 这是天火吗？ 刚开始我们以为是天火，到后来了解一下发现说其实是有意的，就是说他把那个旧的干枯的草都烧掉， 野火烧不尽， 这样子他这个雨季来的时候呢，他才有足够的这种这个养料、 嗯、 对吧，然后长这个新的草， 长出新草、嗯、 所以等待 这个非常非常的壮观。 嗯， 这首诗都能用上， 那肯定的嘛，对不对哈、啊？我跟李健学的。对，这个综艺节目里面都可以说成语的。 对，要做成语。他那个草原大火也真的非常壮观，大老远都可以看到浓烟滚滚、 嗯、 而且我们这个车有一段时间是真的从它这个烧焦的地面，甚至还有明火的这个草原中间的这个路上穿过去。 对，所以再学一下李健啊，这会儿叫做绝处逢生。 可以可以， 春风吹有声。 哎， 有内涵， 特别的厉害，特别有内涵啊！对，下面的时间该转身了哈。没有，我们继续来看一些照片。这些照片特别的好看，看斑马， 对， 很悠闲的在那边吃东西。 是， 他们真的好干净啊，那个黑白分明的感觉、啊。 没错，我刚开始想，哎，这个不是很容易，就是在草原上就变成目标 了 吗？不是，我是觉得很 明显，对吧？ 明显，但是其实好像有一种说法说，它这种黑白相间的会让别人视觉就是让这个 晕， 对，动物的这个猎食动物的这个视觉很晕啊， 哦、 所以就 自带催眠功能。 哎、我觉得也是挺。 它要是原地打转，哈，马上你就睡着了。 而且斑马也是群居，它都是一个大团体，带一个大团体。 自己是群居啊，他们跟角马是 在一起 好基友。 哦， 因为它俩呢是有分工的啊，就斑马的智商比较高，斑马呢能够记得下他们这个迁徙的路线和方向。 哇， 哎，所以呢，它总是给这个笨笨的角马呢去指一个方向啊，然后角马就跟着他们走。 嗯、 但是呢，角马呢它视力很好，它可以看到哪里有更绿、更新的草可以去吃，所以它俩呢总是。 嗯、 对，所以他俩总是互相帮忙、 嗯、 啊，所以你经常看见斑马就看见角马，看见角马就看见斑马。 所以我们看动物世界的时候，哪怕一些比较凶猛的一些野兽，如果想捕食他们的时候，也是会找一些在大部队落下的一些零个，很少会攻击整个的这个斑马这个队伍。 队的也 特别是这个猎豹啊，猎豹它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嘛，但是呢它持久性很差、 嗯， 它可能只能追个几百米，然后它就要休息半个小时， 就没劲儿了， 就没劲儿。它而且它要休息半个小时才能下一次，它每一次呢都会看准了，然后离这个猎物离自己特别近，而且可能是老弱病残这种，它一定要一击击中。 嗯， 他是短跑健将，但是耐力不够。 是的， 哎，对对对，所以说你看人家这种动物给到我们的这种体验，你说你亲眼看一看了以后才知道怎么回事儿。 对， 是 光看这个电视节目啊，还不太灵。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不对， 你这个是《西游记》 这个 哦。 不对。 应该是那是什么来了？万物复苏， 万物复苏，对， 对 对，在非洲大草原上， 又到了交配的季节。 这你没去的时候啊，你总觉得这个东西可能离你生活很遥远，而且觉得说可能是你要在那边待半年一年，然后天天带着长焦，是不是才能拍到一些景象？ 嗯， 但你去了以后就发现它真的是在你的左右。啊，每天你都可以看到各种的，可能一只动物还代表不了什么，你更多的呢是看到很多很多这个动物它们之间的关系， 嗯， 一群一群之间的关系，然后每一个个体之间的它们是怎么样互相交流啊，可能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它们会互相打个架啊，互相蹭一蹭啊，亲一亲，怎么样子啊，你会中间可以看出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 哎，我不知道蔡韵有没有那个感觉，我记得我在南非看到动物的时候的感触是什么呢？我印象里小的时候只在动物园看过动物嘛， 是， 所以其实心里是把它看作像宠物一样的动物的，但你真正就是站在非洲大草原，你看到它们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像人一样， 对， 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个体， 嗯， 然后它会有思想， 对， 然后它走过来，比如看看你，转身又走了，你就觉得，哎呀，它怎么想的？我会突然忐忑，我在动物园从来不会就担心和焦虑，但在那一刻，你会有点担心。就是哎，这个人怎么想我啊，我会把它设计成一个人、嗯、一个人设， 是， 所以那个时候发现啊、哦，原来这一次我才， 这其实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对，我才读懂了他们真的跟我们一样， 是的， 嗯， 所以你看猎游给到我们这种体验很有意思啊，就是你去看了以后回来了以后，你自己的时候在自己沉浸在回味的时候，会觉得哇，原来动物们他们之间有这样的一种关联性， 没错， 然后我们就可以想象当时自己年少时期看了这样的一些这个动物世界这样的纪录片的时候，才会发现 我回来又专门去看了五六部纪录片， 对不对？ 对， 能够知道会去发现说原来拍这些个片子的人当时他们那种感觉 是 追着一个族群或者追着一个小家庭、 嗯、 动物家庭一块去跟拍，因为这次蔡韵只去了这个两个星期而已，他们要跟一个动物要跟三个月跟半年的时间，至少、 啊、我当时这个联系这个其中一个向导啊， 去跟拍，因为这次蔡韵只去了这个两个星期而已，他们要跟一个动物要跟三个月跟半年的时间，至少、 啊、我当时这个联系这个其中一个向导啊，他就是、嗯、在当地专门是追豹子，做这种豹子的观察员，做了两年。 哇！ 啊，非常的辛苦。他每天就是早上太阳出来之前呢，他就要去那边等着豹子，然后一直跟他跟到晚上，豹子睡觉了，然后他赶紧回去，也就是稍微睡几个小时， 嗯、 又要等到次日豹子醒之前，他又要开始观察了。 哇！ 嗯，然后他就一直追着同样的可能一两只这个豹子。 他咋知道那豹子啥时候醒呢？ 他大概有比如说 就是习性了解了， 对对对，习性很了解，就是日落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基本上都是这样， 嗯 啊，所以 他们都熟， 每天对 头天晚上聊了聊 每一只豹子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有什么习性都非常的了解， 嗯，所以你看这种生活的体验哈、啊，就是人在动物当中的这种生活的体验，他们这些动物们会不会觉得这个人进入了他们的生活以后也没那么新鲜了，或者说也能够接受人的存在？ 哎，你知道吗，我就在那个大平原上，我就觉得那些动物特别看不上我们，经常看你一眼就懒得理你。 它是那个食草动物，他们还是比较谨慎，它会比如说羚羊它大老远就会跳走、 嗯、 啊，但是这个肉食动物这些它就基本上、嗯不太理你， 很有性格的， 很有性格。对， 哎，刚才他说的那个晚上会有一些动物在你的帐篷啊蹭来蹭去，我有一天住在营地上，然后正好夜里下大雨了，然后一个闪电就把我就惊醒、 嗯、 然后我醒了之后那一刹那就刚开始很黑嘛、 嗯、 突然一个闪电过来之后整个亮了一下，不是一个，我发现就是我头枕着正好就是一个帐篷的边儿，那帐篷的各种各样的头，而且还有脚、 嗯、 我其实夜里他一直在蹭我那个布，但是我就是没醒过来，一个响雷一道闪电把我惊醒之后，我就看哇，原来这个布外面站了这么多 再也睡不 动物、 哎、 而且高高矮矮大大小小不同的脚，然后他们都想蹭一蹭看看里面这是发生了什么。后来我第二天问向导，向导说可能下雨了，你那个帐篷是有边的，他也是想在那儿躲雨， 嗯， 哎呀，你知道那个感觉就很神奇，就好像很多邻居王叔叔王阿姨隔着窗户看看他们家孩子那感觉， 打听啊也是特别厉害感觉、就是、 然后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这次呢其实住了一些这种民宿啊，除了酒店还住了民宿、嗯、然后有一个民宿呢它特别厉害，就是那种庄园啊，我们之前都知道说就是在这个殖民时期其实有很多这种白人的庄园嘛，他们现在呢、 嗯、 很多这个土地都是传承下来的，我住的那个庄园整个就是一个私人保护区，然后在私人保护区里面呢，这整个是他家哦，他家有400英亩 啊，然后里面有这个长颈鹿，有斑马，有角马，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有一些比较凶猛的，像这个什么河马啊什么，全部都有。这就是在他的家的后院， 人家家后花园，听见了吗？都是野生动物， 是特别的夸张。他整个家里就是一个私人保护区。 嗯 嗯，然后我就住在他那个庄园里面，被他被就是一个人的家还能是这样子的范围，还能是这样子的生活方式，我真的是震惊了， 真的震惊了。我家后花园只有一层叔叔种的一棵枣树。 你还有后花园呢？ 后花园就是竖着下边一层， 真厉害。我们家后花园就得。 你家小区是吧？ 这小区，对， 我还以为你说是隔壁老王家的。 得先下楼，对，这个还真没什么机会啊。对，所以今天我们聊了很多，你看这种小故事啊， 嗯、 小经历啊， 体验了， 体验啊，嗯、对，我们又看了这样的一些图片跟视频，觉得特别的很丰富。那一会儿呢，我们会在半点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会让蔡韵呢移步到我们的这个表演区， 嗯、 会跟大家去展示一下自己呢在非洲之行的一些战利品。 对， 啊、 收获呢不光是 什么的 好故事，还有经历，还有体验、 啊， 还有一些食物伴手礼拿回来。 对对对对对，给我们来去展示一下到底能够看到什么，买到什么好东西，而且是当地一些手工的做的东西哈。 嗯， 但除此之外，一会儿还有相关的一些个小故事要跟朋友们慢慢分享呢。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直播间按钮，找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左右巡航就好了啊，看到我们的视频的现场。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把镜头切到表演区，跟大家伙儿去分享一下蔡韵这样的一次旅行当中能够带回来一些什么样的欣喜的小玩意儿们。这样吧，我们呢也是用一段音乐给大家去这个沉浸一把哈，听听看来自于李荣浩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野生动物》，让我们早点来到这样的一个有意思的动物的星球和动物的世界，让我们能感受一把这个人跟自然完美结合的生态， 没错， 好不好？ 一起感受动物的魅力。 嗯， 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邀约，邀约新旅行。 何潮流行观了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左右巡航 Stereo Go 旅行单元。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各位网友们来去分享这样的一个美女独闯非洲玩法全面升级这样的一种体验。刚刚呢，我们也通过相关的视频还有图片，让我们走进了非洲这样的一个马赛马拉大草原跟塞伦盖蒂大草原，能够让我们发现了一些个野生动物们的奇特的习性，还有一些个有趣的动物关系。我们也能够惊叹的就是这个叫做 Bushman 原始的部落里边的一些个捕猎的方式，还有他们这样的一种舞蹈的形态。那今天我们的嘉宾蔡韵呢，现在呢就正在移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表演区域当中哈，一会儿呢要跟我们的各位听友网友们去分享一下自己啊这个在非洲带回来的一些神奇的好玩意儿了。那么苗山，刚刚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伙看了不少视频了哈， 没错， 有图有真相。 哎， 当然更好的时间也现在赶紧邀请我们的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看看我们的视频才行。 没错， 马上得要 所有的朋友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那个直播间，您就找左右巡航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就可以看到现场视频。而且最丰富的是从这个时段开始，我们的蔡韵同学就到了表演区，开始把他的战利品展示一下。 是的，小心来欢迎一下蔡韵同学，热情的移步到表演区。 哇， 这个背景简直是为了蔡韵量身打造， 又要成仙儿啊，这是要啊， 就是我穿这个衣服，其实也就是非洲的那种多彩，对吧？然后多元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嗯 啊。然后我面前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有今天带来我已经布置好了， 桌上都摆满了。 对，首先呢，第一个 小汽车啊，就是你们那个猎游那个 Safari 的小车车。 Safari 这个小车，你看最妙的是， 嗯，哎，盖还能打开， 盖可以打开， 是这样的， 还是？你看，就是模拟它这种，我们其实打开的时候人就是直接 在里面站着的， 对，坐的状态就可以站起来， 对对对， 这样看动物，所以非常形象的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它周围也是手绘的各种长颈鹿啊，然后对各种动物什么的。 这是被压扁了吗？这个小车？ 没有啊，它本来就是这样啊。 啊，就是因为它手工打造，可能没有那么精致，是吧？ 对， 就是、 它就是真的是 铁皮做的， 一点点铁皮敲出来。 点了吗？这个小车。 没有啊，它本来就是这样啊。 啊，就是因为它手工打造，可能没有那么精致，是吧？ 对， 就是、 它就是真的是。 是铁皮做的， 一点点铁皮敲出来的。 哎，对对对。 但是也很有他们当地的这种，对吧？原生态的感觉。 嗯。 然后这个是一个，同样是一个飞机啊，然后也是这个手绘的，上面写着 塞 伦 盖 蒂 （Serengeti）。然后呢，这个是写着 Hakuna Matata。 Hakuna Matata。 Hakuna Matata。 如果看过狮子王，对，就会觉得特别的熟悉啊。它是 Hakuna Matata， 如果直译的话呢，其实是说没有烦恼。 嗯。 没有烦恼， 快乐的一天。 对，就是。乐知天命吧，对不对？大家每天都非常开心。 哎、对对对， 然后这你到了非洲以后，就会发现说他们当地人非常喜欢说这句话啊，他要不然就说 Karibu 就是没有关系啊 OK 的，就是这种，然后或者说 Hakuna Matata 就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态度吧。 啊、嗯、就是各种都开心啊，各种开心、啊、 对， 吃串也开心。 哎，我真的觉得他们 吃羊腿当然开心了，吃羊腿当然开心了， 开心了是吧。 我感觉到他们这个性格就不像可能东亚人这么的内敛，或者说比如说听的那个歌啊，像我们很多情歌都是伤春悲秋的，对吧？他们所有的这些歌曲他们表现出来的这状态就是每天 happy 啊， 哦，就是 life is good， we enjoy life， 我们享受生活，这种 这也是 其实很值得我们学习， 很简单的一种生活方式。 没错没错，很简单，然后很自在。 嗯， 对， 就是我们第二样小东西了啊。刚刚看到了这个 Safari 的这种猎游车，可以敞篷的。第二个呢是塞伦盖蒂的小飞机啊，很有意思。那 然后、 旁边还有大件是吧？这都是什么呀？ 对，这个 就是啊，长颈鹿，这是斑马是吗？ 斑马，对， 还带轱辘呢， 带轱辘的，我还挺可爱，就像我们小时候玩 的 那种玩具，有没有？对，可以看一下。 但它做工都是还是挺原始的。 对，它应该也是这个手工打造的吧？ 木质的东西。 对，在现场都看到他们在削那个木头，他们那边木头也很多嘛，也不像我们这边这么值钱。他们削各种木头，然后再手工的打磨这些，然后再做一些手绘什么的， 很有意思感觉。然后我们继续来展示下边一个东西。 下一个，这个也非常妙哦。 啊，不对， 它是一个非洲的地图。 哦，非洲地图。 非洲地图，对。非洲地图的话呢，它其实这个里面还有玄机哦。 嗯， 比如说，哎，这个地方就是我去的肯尼亚嘛，然后这是坦桑尼亚、 哦。每一块可以抠下来。 哎，也不是每一块，就是这个肯尼亚它自己是单独的一个抠下来。它为什么可以拿下来？它其实是一个钥匙。 哦。 啊，它是一个钥匙，然后你就可以 打开这个盒子。 对，我们旋转一下。 哦，这真是个盒子。哦，里面 是 个小 盒 子。 对，然后再把它放回去。 这个非常赞，还有机关，你知道吗？就打开的上面的那个部分。 对对对，潘多拉宝盒啊！ 里面搁点首饰细软啊。 哎，你看，我又把它恢复回来了。 啊、插上去这一块，然后这个就被锁死了。 对，有没有觉得很像我们武侠里面的那种？哎，有机关。 对，有机关的，对对对，特别像，特别像。 是。 嗯。 然后，这个其实跟我的。 衣服今天还挺搭的， 对，你看这个也是带 流苏的这种东西， 当地买的，他们当地人特别喜欢这种彩色的珠子啊，他们特别喜欢不同的颜色撞色，像这个你看也是，他们当地妇女也是，就是没事儿啊，就坐在自己的这个摊位门口，坐在自己家门口，然后就裙子上面放着一大堆各种颜色的珠串，啊，就开始手工的。 哎，这个特别像那种就是蒙面用的那种的小面纱的感觉，也挺好，也挺好。 对，都可以看你怎么用啊。 对对对， 其实就是你看，如果我衣服没有这么花的话，啊，其实挂在这儿挺好的，对吧？ 没有问题。 对对对， 可以穿个素色的，哪怕是红的，对吧？全大红或者大黄色， 粉色的哈， 都完全没有问题， 特别显。 而且还挺， 这个其实大量的手工在里面， 没错， 嗯， 这个符合今年这个迪奥潮流趋势是吧？ 对啊，就是都是 fashion 嘛。 对对对， fashion、 那当然，其实你看这个今年因为《延禧攻略》的原因，特别流行叫莫兰迪色。 对， 莫兰迪色， 这个颜色就不太一样了。 这不是莫兰迪色，这是真的是大红大绿大 花，对对 对，它是非常饱和度 的。嗯， 对， 这个是 这个也是马赛人的这个装饰、啊、 头饰。 对 哦， 他们就特别喜欢这种金钻和一些链子啊什么的 链片啊， 对， 链子啊， 他的项链，他的头饰，他的耳环，啊，然后 可以废物利用一下， 对对对， 可以回家做都可以的。 我刚开始想他们是不是说就是为了迎接游客、啊、可能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都是这样戴的，但是我后来发现说他们真的在生活中 也 是非常喜欢 戴 各种各样的首饰。 嗯， 然后 继续来看啊， 对，最后一个其实就是 今天我是给主持人专门带了，我们可以现场分食一下，这是肯尼亚的豆子。 啊，哦，吓死我，我以为是那个羚羊肉。 还是想吃肉是吧？ 我还是动物保护主义一点。 小航对那个羊腿就是恋恋 不忘， 这必有回响啊。 对，这是非洲的这个 豆子， 嗯，但是也看起来也很好吃，它是烧烤过的。 烧烤过的豆子，所以你看啊，这些东西带了这么多回来，我相信你的行李箱应该都不小。 对，我这有个超大的行李箱，对，而且回来的时候还经历了一些小困难，我的行李箱丢了一个礼拜，在昨天才刚刚找回来。 所以今天我们上节目是 刚 好合适的。 对，所以刚 好， 我昨天刚刚从机场把我的 拎回来 行李箱，对， 真是不容易哈。 因为我那时候刚好赶上那个山竹台风，大家记得吧？ 哦，所以在很多转机上， 然后转机的时候，对，当时我改签嘛，转机的时候，然后行李就混了。然后我去问广州机场，他说有5000件带那里的行李， 这么多。 对，所以我终于是把我的这些宝贝找回来了， 找回来了。想问问看，这些东西你买这么多，都是这么大个儿，你都摆哪儿啊？ 哎呀，我家里真的已经被我世界各地带回来的东西全部塞满了。 肯定的呀， 包括各种什么，我以前还带什么红面包树的果实，然后带什么鲨鱼牙齿，然后什么冰岛的那个羊的骨头。 我觉得下一步可能蔡运的目标就要开博物馆了。 对对，欢迎来我家参观。 我是开个真的旅行博物馆。 我自己还在做民宿嘛，所以我会在这个民宿里面展示。 哇，好有这种旅行元素啊！ 对，真的真的，我家就是各种摆在世界各地的，有时候我都不记得了，就，哎，反正买了很多，然后就展示在那边，然后看见的时候心情就很好。 你家不能开 Airbnb 哎，你要家里 顺手牵羊， 就全都被拿走了，得是都是免费赠送的，也都是，都是一些回忆啊。 我觉得大家看起来都会觉得说哇，好棒，很有这种。好像自己已经在旅行的感觉， 就是身临其境啊！有这样东西带来以后，我觉得下一步，你看你这次带回来这些东，这一票东西哈， 是 下一次肯定会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可以往回带。 对， 因为大家伙儿都知道非洲木雕不是很有名嘛， 是 那这个木雕又很大。 其实当地它手工艺品特别多，有的时候你进到它这个店里面都会觉得，哇，我这个也想买，那个也想买。它还有很多画，那些画动物的那些油画什么的，很多其实画得很漂亮。如果说大家有这个装修新家的这个计划。就我非常推荐你们可以顺便去非洲玩一下，然后可以买很多就是那些各种的装饰品回来， 软装道具就靠非洲旅行了。 很多那种特别大的一些雕塑，比如说你有什么斑马的面具啊，然后各种的这个人像啊什么的，就都拿不回来，因为觉得没有地方放。我就是只能是买一些比还算小东西吧。 这已经算小的了。 小航，你知道吗？我们在南非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在一个店里面一个手工艺的店里面，看到了一个木雕的是一把火，他觉得特别好。我当时就说这么大东西，你又是异形，你怎么往回背？他是死活要拿回来裹在衣服里。回了北京，我说你到底为什么买？他说我要火，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理由。 对， 他要火。 他现在 呢？他这么可爱。 他这个此人现在如何？ 还没有。 还能搞一年。 祝他能够早日火起来，真是的。 但是真的是在非洲的，可以看到很多那种伴手礼的店，甚至是路边摊，都有用这个木头雕刻的一些 工艺品。然后我有一个这个小贴士要告诉大家，这个。特别你如果是在店里面啊，一定要讲价，照着3折4折去看。 哇哦， 对，他那个特别对外国人，他这个价格是非常虚高的。 但是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啊，英语要好，还要有一个 向导。也没关系，我之前去一些甚至都不是讲英文的地方，然后直接拿手机那个不是有计算器 直接摁， 他说100，我说30，然后最后50。 有一个向导 也没关系，我之前去一些。甚至都不是讲英文的地方，然后直接拿手机那个不是有计算器 直接摁， 他说100，我说30，然后最后50成交。对，这就是一些小技巧。 哎，你说蔡，哎呀，简直了！蔡运就是一个又集美貌， 哎呦， 有品味， 开始夸我， 然后 智慧嘛， 爱旅行， 那就酱嘛， 爱生活，结果人家还特会过，你看， 人家还去创业了。 还会赚钱， 会赚钱，这样的女子哪里可以有？ 哪里 可以有？会 有，只有我们节目里面有。 对， 还单身不？请问 啊，并不。 本来想做一相亲节目的， 本来我想拉一个垫背的，结果 我老公原先就是连护照都没有的，然后现在已经跟我去了，就我俩一起去了20多个国家。 哎呦，真是厉害！ 因为有了你，他爱上了旅行。 哎， 他是陪我去，然后每次要苦逼的当摄影师。 然后当那个背包的，对吧？ 但是我想知道拍摄技术怎么样，因为有一种照片叫男朋友或老公眼里的我。 对，就是每个人看我的朋友圈，看我那个社交媒体发各种东西，就觉得哇，你好幸运啊，你老公好会拍照，我说鬼累，每次都要吵架，好吗？ 我还以为每次都是他最好的朋友帮他拍的，他三脚架。 对，我以前真的自拍，对，我去出去自己出去旅行的时候，我就带三脚架、带 DV、带单反，然后自己在那边就是还拍一些空镜什么的。 今天我们做成一个科技节目来， 科技，哎， 教大家， 就周一和周五结合在一起了。 对，其实我们未来也可以把这样的两个内容给它结合在一起来 说。对，其实就是啊， 对对， 科技影响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旅行生活也更加精彩。 所以你看哈，左右巡航，智享生活，两个可以结合在一起。 对， 这样吧，我们10月5号节目就把旅行跟这个科技结合一把。 对， 好 好，大家都流行跨界， 我们可以到时候能够来跟我们来跨界一把，去看看我们的这样的一期全新的视频直播。谢谢蔡韵，回到我们的这个座位这边来吧，好不 好？ 好， 回来，回归， 欢迎蔡韵回归。哎呀，这个表演区可以说今天这个背景墙太适合你，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哈全新给打造了这样的一个神奇的背景墙呢。 而且我们今天直播间无论是这个布灯还是光线、还是灯光就是打在脸上的状态， 对， 还是我们的表演区的摆陈，各个方面极其适合蔡韵同学展示他的非洲旅行。 太对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最后的一个时段了啊，还有9分钟时间、我们赶紧跟朋友们来做一些非常详尽的小贴士， 哎，提示 非洲旅行应该注意一些12345，好不好啊？包括我们的行程预定，包括我们行前在途中回来了以后各种各样的方面，您肯定是这个达人啊，毕竟是有经历的人， 谢谢， 赶紧跟我们来说说看。 对，就是非洲旅行的话呢，首先比如说我们去这个选择这个目的地嘛，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草原啊对动物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如果种下草就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那这两个国家呢它都是要打这个黄热疫苗的， 黄热病的疫苗， 对，黄热病的疫苗、这个是一定的，你一定要有一个小黄本儿， 证明黄皮书， 黄皮书。然后在这个不同城市呢它会有专门的这个卫生检疫局这样的地方大家可以去注射。在北京的话呢现在就是在这个西北三环还是四环啊，大概这个方位啊，然后其他地方呢大家可以去这个搜一下，然后首先呢打好这个疫苗，然后这个签证呢现在倒是非常的简单、 那个疫苗我们再多说一句哈、 好， 就打这一针现在还是管10年吗？ 对，可以 是管十年， 对，还是管十年。然后如果大家就是更担心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可能再加一些其他的，除了这个必打的这个黄热以外呢，还有一个很多人会选择是这个疟疾。因为它当地也是蚊虫这个可能叮咬，它蚊子其实不是很多啊，我过去感受，但是呢它的可能带这个病毒比较强烈。我有一次不是被蚊子，是被一个小虫子叮了一下，整个大腿，就是我这次行程整个大腿全部变成一片红色，像烫伤一样， 是过敏了对吧？ 他我不知道是过敏，他应该是有毒素， 对，病毒性的， 有病毒，非常非常。 你知道什么吗？因为很多医生会说呀，我们不是常年生活在那儿的，所以我们身体可能缺少一些当地的抗体，包括对一些蚊虫的一些抵抗能力。 说的对，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啊，我们在这个怎么说呀，防护方面做足准备哈。 没错，然后 卫生防疫方面，而且不光有这种就是要打针这样的几种疫苗的，还有口服的这种药啊，都可以。 口服其实就是疟疾， 对对对， 对， 我们到时候可以都给它吃上。 还有包括就是大家可以买一点那个防蚊虫的，就是它的当时你打疫苗的时候它会售卖这个军用的一些就是特别强烈的这种驱蚊的东西，大家也可以考虑买上。 而且如果去非洲旅游主要是为了看动物啊，看就参加巡游的话，最好您在这个穿着方面哈也讲究点儿， 对，最好穿这个长袖长裤， 对， 你露个脚脖子了， 这个你有发言权吗？露过脚脖子之后 就被小虫给叮了吗？对不对啊？ 是，然后各方面的这个包括这个帽子啊防晒霜啊什么的大家都要准备好。它当地这个太阳真的非常的烈啊，像我回来真的已经是皮肤被晒的非常的夸张， 还是很好， 已经恢复了小半个月的时间 了，还是很好 啊，非常夸张。然后 这个明显能看到这个眼圈周围还是发红的， 对对对 对 对， 其实他们哭了一鼻子，对， 不，这是自然的小小眼影嘛， 哎，对对，特别的好。 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可能你背包啊什么的也是带一些比较方便的。 嗯、 另外的话呢，要带一件这个保暖的衣服。大家虽然就是觉得说非洲可能都很热啊，然后这个肯尼亚就是在赤道上面，我们这个整个行程是会穿越赤道的， 对啊， 非常酷。但是呢，因为它的海拔的原因， 嗯 啊，它的这个晚上是可以到可能十度左右， 嗯 啊，特别你在这个草原在户外的话呢，可能还是有点冷的。 它是个高原地区，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它早晚温差特别大， 嗯、 就是太阳一出来，然后就晒得很热，但是太阳下山以后立刻就冷， 凉掉了， 凉了。嗯、对，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 所以为了自己不要凉凉啊，带个衣服特别的好。 凉凉、但它全年的这个气温其实相差不大。 多问一句赤道这个事儿哈、因为你们要跨赤道嘛哈， 对， 所以在传闻当中说这个。在赤道上面的时候，你就是冲厕所， 嗯， 那个水， 嗯， 往下流是怎么转？是向左还是向右？ 哦，是哦，对，它是这个跟地球的， 对对对对对对， 自转 方向。这个你们有没有尝试一下？在赤道以北，赤道以南？ 哎，我还没有哎，你这么一说哎，我当时其实应该去观察一 下。 下次 一定再等下再做个亲身实验，拍个抖音什么的，是不是？ 是的， 对，特别的适合 对着马桶拍一个， 水池子也可以吗？洗手池也可以啊。 哦，是我想污了， 你妈非要对着马桶呢，对不对哈、啊？真是， 然后 太实在了。 还是要开阔一下视野，对， 有意思， 有意思，对吧？啊，所以你看啊，这个是在赤道这个事儿啊，还有什么提示没有？ 提示的话呢，就是大家如果说是吃货啊，我觉得这个非洲的话呢，其实还是比较适合中国人的味蕾。 嗯 啊，比欧美的这个食物是我觉得大家更好适应的。 嗯 啊，因为它的主食呢很多吃米饭啊，吃玉米， 嗯， 包括呢有吃很多这个牛羊肉、鸡肉什么的。啊，那我们去 safari 的时候呢，他为了不要浪费时间，中午就返回来嘛。 嗯， 大家都是在大草原上面，所以呢都会有这个给你准备这午餐盒子。 嗯， 啊，里面就是他早上对，有的地方呢，他也可以让你自己挑啊，去把这个挑好的这些肉啊，然后主食啊，面包什么三明治、火腿，然后什么水果 好的 啊，然后这个酸奶等等的，他都可以让你带到这个 safari 上面， 挺舒适的。 对，然后大家就坐在草原上面，一边看着动物，但是他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也是可以下车，有些特定地方可以下车。 嗯， 然后就在这个比如一个制高点啊，或者在一个比如说有一些人聚集的这个地方，就相对安全啊，然后就可以 超好的感觉。 对，一边吃着野餐，对吧？然后一边看着动物，嗯。 正经挺好的呀。 对，其实我们印象里啊，很多人会认为非洲是不是会旅游起来有点 艰苦， 对啊， 条件会差一些。但是无论是我自己去，还是今天听蔡韵说的，像坦桑尼亚这样的地方，完全是觉得很舒适， 嗯， 让你可以又接触大自然的同时，又可以休息好， 嗯， 还吃的也不错。 像它坦桑尼亚，就是它很多这个村落什么比较偏僻的地方，确实还是比较贫穷， 嗯， 啊，这一看得出来的。但是呢，它的这个旅游设施还是很好的， 比较完备。 然后我建议呢，大家去非洲的话不要穷游啊，因为就像我说，它这个旅游设施呢是很有限的，不像欧洲，比如说你是住青旅也好，是住这个豪华酒店也好，你玩的东西可能你参观博物馆啊，看的这建筑都是一样的。 嗯， 但非洲不一样啊，你花多少钱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对，你看人家要是说你一个不穷游的话，可能可以搭个陆巡去做 safari 啊，你要是说穷游的话，可能就只能走了。 其实穷游这个概念，我觉得也不是说一定要以这个省钱为目的。 对， 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提到穷游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享受同样品质的情况下，如果我能提早准备，或者找到一些对找到好的渠道，那可能能够少花钱，但是不会降低品质的情况下。 哦，你这么理解穷游，我一直是以为穷游就是要无穷无尽的去旅行。 有一个 就是要看尽这世间各种美好。 我就是为了性价比高。 其实有一个相对来说性价比高的这个玩 safari 的方式，也可以在这边给大家推荐一下。 好， 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自己几个人包一辆车，或者甚至你连这种拼车可能都拼不起的话呢，那也可以就说有一种 不玩 特别在家看那个动物世界。 对， 噔噔噔噔噔噔， 然后有 哼对了吧这次。 对对对对，真不容易哈。 然后有一种就是让你去 camping， 就是在草原上自己搭帐篷野营的方式。 嗯， 你就不住酒店了啊，它有一个 搭帐篷 大卡车，就真的是超大大卡车，上面可能同时有二三十个人，那种非洲的背包客。 嗯 啊，就是欧洲的背包客，他们很喜欢年轻非洲背包客。 给你们撒在草原上面，你们自己搭帐篷吧。 这个，晚上羚羊来了，可就不是在我的那个帐篷那蹭一蹭了， 嗯， 直接把我带走了。 他就自己做饭，自己搭帐篷啊，这种 也挺好。 对对对对对，野营的方式。 最后一分钟说一下签证的情况。 签证的话呢，就是如果你只是去一个国家，最好还是先把它签证办好，因为出海关可能会有问题。 嗯， 那我们就如果说，比如说我办好了肯尼亚签证，我再去坦桑的时候呢，它过境在关卡非常方便，办落地签啊，$50，直接到那边就是提交一下资料，填个表，很快的 OK 了。而且人也不是很多，其实 好，非常容易，可以能够让我们去开启一下这样的一次非洲的旅程、啊、 对，是的 总而言之呢，今天我们节目呢毕竟是时间有限，跟蔡韵只能聊这么多了。 嗯， 通过他的各种各样的视频还有图片， 对， 我们也能够分享到自己的一些经历哈，包括今天特别的好，还用他这样的一个实体的东西给我们用现场展示的方式来告诉了我们自己跟当地可以买些什么伴手礼， 对， 简直是非洲立体旅行啊， 太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关注我们本期的左右巡航旅行单元了，再次感谢蔡韵热情光临我们节目当中， 谢 谢。 谢 谢。 我在最后做一个小广告，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蔡韵 Aris， 以及微博， 微博也是蔡韵 Aris。 是的，再次感谢蔡韵热情光临了， 谢谢。希望未来跟大家展示更多。 左右巡航 Stereo Go，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我是苗山， 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稍后的活力 Music。 祝大家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将来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